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John Ivy Angela Ca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好，翻回第二节 ，OK， 咁题目就系呢个 大佬麻痹， 大佬麻痹。咁啊，听咗其实即系我自己有都有少少问题嘅，咁譬如话你就我就咁谂，就第一样嘢就系即系会幻想到就可能啲肢体啦或者智力啦，想即系笼统地去讲，咁嗰个程度会去到，即系头先因为你都讲话，其实有时可能唔系太即系都轻微啲嘅，吓，可能净系一部分嘅啫。咁但系可以几轻微，因为我从我家长角度睇啫嘛，就系话我去到我会唔会有啲误解啊？会唔会以为佢其实可能啲唔灵活啊？即系去到其实系点样嘅咧？即系嗰个程度系，即系会唔会话系？即係會唔會其實一逢係有少少大腦麻痹嘅問題，其實已經係好大反映到出嚟。 即係我諗係嗰個分型上面嘅，即係可能係一我哋即係講一個叫首先可能分咗三個唔同嘅型啦，一個就係痙攣型啦，一個係隨動型啦，同埋一個控制失調型。咁啊隨動型咧，其實就主要咧就分四支痙攣型， 係 一個痙攣型嘅雙攤，同埋痙攣型嘅偏攤。偏瘫意思即係淨係一邊手囉，即係一身體一邊囉。咁當然你如果你講係話即係最輕微最輕微嘅，可能就係只係一隻手嘅問題，或者只係一隻腳嘅問題。 咪 就 因為第一個係痙攣。 係啦，痙攣型。 同埋呢個咁痙攣同攤個點樣有點樣分別法呢？ 痙攣同攤佢主要嗰個係雙攤嘅意思就係影響到下肢嘅，即係兩隻腳嘅問題。個偏瘫就可能只即係一邊嘅問題。 雙攤就下肢。 是啦，冇錯啦。咁啊，偏攤就係一邊手嘅。咁如果四肢痙攣型嘅，即係其實你話點解攤同痙攣有咩分別？就是、本身個病即係、就是、大腦麻痹，佢本身就係一個叫我哋有別名叫做腦攤就咁解啫。 哦，即係其實係差唔多嘅。 內地叫腦攤。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內地叫腦攤咁樣，聽嚟就話痙攣咁樣。 OK。咁你咪再講咗另外兩種 係 嘛？ 係啦，咁咧就係啦，咁四肢方面就會比較嚴。重多啲啦，咁就會影響到頭啊、手腳啊咁。咁跟住咧，第二隻咧就係、是、一個叫隨動型嘅。隨動型嘅意思就係咧，佢個塊面啊、手指啊啲動作咧就會唔係好隨意咁控制到，會有一啲自己控制唔到一啲屈曲嘅運動啊。咁有時咧，例如口肌控制得唔好咧，有時會講嘢講得唔正。 即係佢，你意思係隨動型，即係話 佢好似震咁啊？ 哦 ，OK， 係啦， 係。 咁通常呢類型嘅病人呢，就通常都係智力都係正常嘅。係啦。咁最後一個呢就係共濟失調型，就係、是、呢通常都係可能頭先講佢哋話即係何嗰度會見到有啲肌張力低，佢就係、是、通常啲肌肉呢都會係軟弱無力嘅，行路呢就唔係好穩定嘅。咁同埋手眼嘅協調都比較弱啲囉。 係咩話呢個叫咩名話？ 呢個叫共濟失調型。 共濟呀、啊。 係。 哦 ,ok, ok。 都聽咗先係嘛。 都唔係嘅，都理解一下嘅。咁第二個問題想問就係、是因為譬如我哋一般見到啲類似痙攣嘅，都會諗起啲譬如小兒麻痹啊， 係啊， 即係其實係咪同一樣嘢咧？定係其實係完全唔同嘅咧？ 係啦，小兒麻痹同呢個大腦麻痹咧，其實有兩個唔同嘅病嚟喎。 係。 係啦，咁其實咧，小兒麻痹咧，其實就係、是感染咗一種病毒，嗰、那個病毒即係叫 polio 啦，咁就令到我哋。佢本身人嗰個脊髓有個灰質個位置係發炎啊，令到佢啲手腳咧麻痹咗。咁其實你而家咧，我哋細個其實都已經有打呢、這個即係小兒麻痹針， 而且 以前可能上一代嘅人咧，可能就會都會見到。其實基本上而家我哋即係現時嘅小朋友打呢啲疫苗係 比較少啲， 其實已經係絕咗跡㗎啦。即係、其實咧而家現時世界咧，只係剩翻兩三個國家係。即係仲係有啲新嘅 病 嘅新嘅病例。其實咧之前咧Bill Gates 咧，其實就係俾即係佢就有俾好多錢俾 基金咁樣 講，係啦，有基金俾即係扶輪社，即係全世界嘅扶輪社咧，就係去佢哋有個活動叫 End Polio， 就係即係叫做滅絕， 係 完結咗呢個小兒麻痹咯。咁所以就喺一啲國家裏邊即係俾錢去一啲疫苗嘅。咁而家可能全世界得翻 好似我記得好似做阿富汗，即係總之得翻一兩個國家，或者非洲一兩個國家係有啲嘢新嘅病例咯。 OK， 係。好咁啊，即係藥物知道咗多啲啦，咁啊大陸麻痹。咁啊頭先都講咗，其實何姑娘講咗少少嗰個治療嘅。OK， 咁而家就可以就再講多少少啦， 係 咪？係咪又係行為方面嘅咧？定係有冇藥物嘅咧？等等。 其實因為佢主要嗰個大腦麻痹就係個肢體上嘅問題嘛。咁所以就會個治療方案咧，主要都係針對翻佢肢體上面嘅。咁現時即係雖然咧就唔可以完全根治呢個病咧，但係因為咧就而家即係科技出名啦。咁咧唔同類型嘅治療啦、訓練咧，可以幫助到佢哋個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呢方面嘅即係 CV 仔嘅功腦部嘅功能同埋呢個生活質素啊，同埋啲生活智能係會可以改善嘅。第一方面啦，就係、是、有一個即係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一啲矯形嘅器具，即係頭先都講過啦， 即係用工具 架通咗，係、 okay. 幫助令到你手嗰啲肌張力啊，即係勁練人嗰啲肌張力會得到舒緩啦，就唔好咁硬啦隻手啦。 嗯， 係啦，跟住亦都有啲藥物嘅口服嘅藥物。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一啲喺咗嗰啲肌肉咧，勁練肌肉裏面咧打啲藥物，嗰、那個藥物就係 Protos。Protos 大家未必就是肉毒桿菌，即係而家可以講講泛喺美容上面，係會用咁係 Protos 啊！阿譚姑娘都想有少少分享啊嘛。 我啦，佢爭爭以為你 想去打 啊 嘛， 我就係想去打。 唔係，即係其實以前我哋咧十幾年前嗰時候，人哋講 Protos 咧就係打落去嗰啲勁聯小朋友嗰啲好緊嗰啲肌肉嗰度啦，其實就係想 block 咗佢嗰啲神經嗰個傳導咧，令到佢啲肌肉放翻鬆，係啦。咁、所以依家個 Botox 其實都係同一樣嘢，甚至乎同一樣嘢。 嚇、啊！但而家唔係打 Botox 令塊緊咗咁樣嘅咩？ 佢呢啲位置要放鬆啲皺紋嘛。即係譬如佢皺紋係因為你好緊咁樣啦，咁佢打喺度你咪可以放翻鬆，你咪。 嚇！唔係打完之後塊，但係啲人就打完之後好緊咁樣嘅咩？ 係喎，點解咧？ 點解？我都想知喎。 我知道，我知道咧，就係有啲係打落去，即係譬如啲皺紋位咧。係。咁你嗰啲皺紋位其實都係你緊先會噶嘛，咁就打落去 打啲眼袋嗰啲。 係啦。 我之前咧，我哋台嗰度咧有個特別節目咧，就都有提過一個 Botox 噶，但係好明顯我已經唔嘢做， 即係請咗係整容外科醫生。 唔係佢係醫生嚟嘅。 咁啊，真 要聽。明白。另外好似都有，我哋有個節目叫《女人不壞》嘅，其中一集都會請一個整容方面嘅醫生，但我都唔記得咗啦，而家你唔關我事。 可能太多醫學上。 OK， 咁啊，所以 好痛㗎。係 咩？ 嗰時我有小朋友，不過嗰時可能係啱啱開始 OK。 嚇，咁啊，即係試打啦。咁啲細路仔好唔中意打嘅，因為好痛啊。其實打落去嗰下都好痛嘅。跟住其實佢就有啲有效，有啲又唔係好有效嘅，唔知點解。 同埋咧，就係打完之後嗰一段時間又 OK， 之後又緊 翻。三至六個月啦，但係有時又冇咁耐咯。 即 係 又唔可以跟住，即係主要係短期放鬆咯。 係啊，短期放鬆咯。 OK。 咁最唔開心就係有啲時候就係佢哋要做手術。但係又係嘅，有時你做手術咧，你做完放完筋，我哋叫話嗰啲地方好緊，咁你咪即係做手術，即係某程度上即係割咗嗰條緊嘅筋啦，可能你要再即係揾啲其他啲 tissue， 即係嗰啲組織去補翻，咁啊鬆翻啲。但係其實因為你再落佢，因為始終佢嘅大腦嗰個問題咧，失調嘅問題，咁佢又會緊翻嘅喎。 係 嚇，咁變咗有時 因為始終都係有大腦控制， 睇住個案又有少少覺得， 都係治標嘅。如果做咗上聽， 係咯， 因為個問題係一個腦部嗰個神經。 係啊，即係例如即係啲矯形外科手術啊，咁都係有啲幫助啲關節變形嗰啲情況咯。亦都有一個係一個手術嘅，就係喺個脊髓裏面做啊，即係有啲選擇性切咗一啲部分啲脊神經嗰啲，我哋叫後筋，就幫助佢減少佢啲手腳啲痙攣情況咯。 嚇、啊，脊髓嗰度。 係啊，即係唔一定係喺個手腳都做手術嘅。咁啊，最後 可能好嚴重嗰啲先會做啲。 係啊，都會，即係呢個都係由即係由醫生，即係兒科醫生或者係骨科醫生去處理咯。咁就亦都會有一啲流口水啊，啲吞煙嘅問題又要處理咯。 OK， 系啦， 咁样咁啊，即系呢啲嘅，通常评估啲系又系咪需要有冇专科医生去做一啲？ 其实都系儿科医生去做。 儿科医生，OK。 系咁，但系一般嚟讲，即系例如啲即系治疗方案啊，咁其实都系 即係落返去可能主要有一啲即係專職醫療嘅，即係例如可能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即係嘅嗰啲專業人士去幫助設定佢嗰個治療方案同埋訓練方案咯。 嗯 ，OK。頭先佢講幾樣嘢啦，譬如講咗話啲行為方面或者嗰啲器械嗰啲咧，係咁應該就係、是、即係兩位都應該係面對過好多唔同嘅器具咯。頭先都聽係 咪係咪其實都會有一個類似即係義肢矯形師，咁佢都會幫手去做。 係啊係啊係 啊係啊，就都會整嗰啲好似、啊、好似一個 designer 咁啊，其實即係整佢就係設計嗰啲 好專門㗎。 係啊，就係、是、本身醫院裏邊就係一個。義肢矯形師咁樣就是可能就係、是、會唔會 OT 咁會同佢哋協調下佢？ 應該係話咧，如佢哋要做啲腳托或者要做啲即係一啲輔助佢要去行嘅東西，咁佢哋就要去即係排期去醫院咯。咁但係就嗰矯形師本身佢係整嗰樣嘢出嚟，咁就應該係有個物理治療師。就可能係要跟埋個小朋友去啊，或者寫信俾佢話俾佢聽，其實佢依家需要點樣樣嘅 整個 size 嚇、啊，或者即係功能上係要愛啲乜嘢，咁啊有啲咁嘅配合咯嚇，咁、都嗰陣時都好多時係要咁樣同醫院配合嘅，係啦。咁至於佢日常生活上面個小朋友佢即係有陣時 我最容易面對啲咩問題咧？其實佢日常生活嗰度， 哇！你啲著衫啊、著鞋、著襪、啊， 即係基本上冇一方面係冇問題。 沖涼嗰啲咪其實好多呢啲問題。 啊，就是、 有陣時我哋要我哋嗰陣時就比依家就話好大嘅唔同，我哋就成日要家訪嘅嗰陣時。 哦， 係啦，因為睇埋佢屋企本身係咪可以容許佢個家長可以容易啲去照顧嗰個細路咯。 嗯， 咁嗰度都做。都做多好多啲啲，咁輪椅你冇睇喺個簡單嘅輪椅，如果一般嚟講，你就算普通嘅買張輪椅就唔係咁嘅，佢係要度嘅、因為嗰啲小朋友即係嗰啲個案，佢唔係好似一般咁輕易喐到個輪椅㗎嘛，佢、連個輪椅都可能處理唔到㗎，佢需唔需要電動輪椅啊？需唔需要喺輪椅上面再輔助一啲嘢，令到佢唔會歪曬個身啊，或者係個腳？屈曬啊咁樣，有好多呢啲係要配合嘅咯嚇。咁嗰陣時忙就係忙呢啲啦。 同埋家訪，我諗都要睇下佢個家屋企嗰啲情況。 係啊， 佢可能有啲位置，可能佢本身咁佢嗰個輪椅可能就過 唔到 個位置， 嗰啲啊，係啊，轉唔轉到彎啊咁樣 都要做呢樣嘢。 係香港就真係好唔同外國嘅，即係咧，我哋理想中嘅一個我哋即係所謂復康嘅理念，就係要個。嗰、那個病人係可以自立嘅、獨立嘅嘛？就算佢係好嚴重嘅，即係體能嘅障礙，其實最好佢都係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嘛。咁你喺外國有陣時會見到啊，有啲啊，原來又點樣電動啊、遙控啊、乜乜乜啊，咁嗰啲又有一大座嘢可以幫佢，係啊，上上落落啊，咁嗰啲其實香港完全冇可能用到噶嘛。咁變咗我哋喺香港嘅時候，如果係依一類型嘅， 都係靠人手。 人咧，即係依一類型嘅個案就其實真係好被動咯。所以係即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即係比較有少少唔係咁開心嘅位置就係、 你講到發展，我又想問一下，即係譬如你頭先提及佢話一千個大約係有 1.3個 嘛，咁嗰個知唔知有冇知唔知道話係咪係多咗啊？即係譬如呢啲 哦少咗， 其實越嚟越少嘅， 咁啊好少 咗，因為以前可能係我有個數據就可能十年前係。2.5個咁樣嚇，咁肯定依家就會少咗啦。你見都係會少咗㗎，係 啊係啊， 係 啊，一定係會見少咗。你以前好多唐氏，依家已經冇乜啦，因為你好早已經篩咗 產前個檢查咧，係 啦 check 得好清楚。 係啦，同埋依家你話呢啲咩得個麻疹啊嗰啲都少咗啦，同埋嗰啲你出世嘅時候真係又唔會咁，即係比較相對嚟講照顧即係。啲醫療好啲，你都會少啲咯。 係，頭先聽 Ivy 講一開倉嗰啲，譬如輻射啊，或者殘即係駝住嗰時有啲咩問題。咁而家就我諗過，即係大家著緊咗好多啦。 係啦， 我諗係香港而家都係即係，我諗國內而家都仲有好多嘅，即係都仲係因為嗰個醫學水平嗰個問題， 參差啊， 係參差啲啊，即係啲偏遠一啲， 所以咪落曬嚟曬。 即係我之前都喺即係喺國內裏邊做一啲義診咧，都見到好多 CP 嘅小朋友。咁喺香港嚟講， 即係而家真係比較可能十年前真係少好多。 你接觸到你多唔多咁嘅案例㗎？其實即係或者你 多啊，喺香港真係好少喎。 係咯， 係啊。 我因為我就諗緊就係如果佢勁亂，你點同佢針灸咧？我就諗緊即係。 我唔係即係佢最主要就係嗰個就係都係主要喺頭啫。即係留針嘅，咁喺留針嘅嗰陣時，咁盡量即係可能行得唔好嘅，咁喺留針嘅時候，即係扶住 keep 即係行，希望可以透過啲手腳嘅去刺激翻個腦嘅發展咯。 有個問題想問咧，就譬如話你話佢啲手腳可能會好崩緊或者攣住曬，咁其實同佢個心情或者佢心理會唔會其實都同普通人有啲唔同咁樣咧？定係會唔會情況就係講佢好緊張，最好容易緊張嘅，或者越緊張就越崩緊嘅，即係佢個即係心理方面嗰個情況又係點樣噶？即係以你哋有冇咩經驗咁樣？ 我以前咧我幾年嗰、那個即係去喺嗰間學校度教咧。咁我同嗰啲細路仔都即係好深厚嘅感情，咁其實每日都要喂佢哋食飯。咁我成日覺得即係一路同佢喂佢食飯，其實係同佢傾偈。咁一時連咬佢哋都唔係咬得吞，都唔係吞得咁好，會促停。咁我就覺得人一個好人，一個人基本嘅權利或者一個人基本嘅生存都係其實係可以食到嘢。可以叫活動自如，但係其實佢哋就冇咯，咁所以其實我係相對嚟講係好錫佢哋，因為我成日覺得即係可以同佢傾到偈，我又會同佢傾下偈，咁但係當然佢係唔會講到俾我聽，但我有時都會問佢，你知道佢係明白你講咩嘅咯，即係最主要嗰個感情線咧，就係因為你知道佢明白，亦都知道外面發生緊啲咩事，甚至乎佢可能好聰明添。但 系 只不过佢冇咁嘅能力去话俾你知。 咦？但系佢讲，你话即系佢说话都会好有影响噶。 系啊，因为佢嗰个整个嗰个 系大脑 motor system 都已经即系最严重嗰款啦。 我明白，吓， 即系连可能运用声带嘅能力 都。系啊，咁有阵时睇见，其实因为照顾佢哋其实好辛苦噶，因为你系体能上真系好一定要成日睇住佢哋，咁你会睇到啲父母其实都好筋疲力尽。但 係 當我見到一啲父母係對佢哋不離不棄嘅時候咧，我係好感動嘅 喎。係當然。 係啊，即係又令你即係初出茅廬嘅一個女即係女仔啦，當陣時係咪啊？ 頂住佢。 係啊，咁你就會覺得哇，好偉大啊！咁你就有 stimulus 嚟到，你會做得多少少。所以有時你工作就係咁啊，你唔係睇淨係睇錢或者淨係睇你個 promotion， 而係睇你旁邊嘅人點樣去。感染你噶嘛？係呢啲母愛啊，呢啲爸爸媽媽啊，哇！我真係會覺得，反正好似個天使咁樣，日日同佢拉筋啊！你明知道拉嚟拉去都唔上下噶啦，嗰陣時係咪先？咁但係係會孭住佢哋去覆診啊！嗰陣時又冇咁咩噶嘛，即係可能交通冇咁好。咁我會覺得其實真係可以係好偉大的， 絕對絕對 係啊，可以係好偉大。 咁啊，遊行就想即係我哋都希望越嚟越少呢啲咁樣案例啦。 係啊，越嚟越少咯。 OK OK。咁啊咁即係其實真係啊，何姑娘嗰時候就應該多好多咯。 啊，嗰時係多好多㗎， 哦、 但係而家醫療咧咁先進咧，真係。媽媽陀緊 B B 嗰時已經咧，發現到嗰個 B B 係點樣去 生長 啊成長，咁就已經知道那個小朋友係啦咩情況。 我又有一個個案，我又令我好開心嘅喎。嗰陣時咧好實即係另外一份工啦。咁佢呢個個案就嚟嗰陣時咧就係、是、可能兩歲零，佢係撈即係低張到不得了，係瞓喺度嘅啫。但係咧佢好精靈嘅女仔嚟嘅，好靚女嘅。咁咧佢咧就會眨眼啊，咁啊同你玩咧，佢好想玩個，一手又拎唔到嘅時候咧，又買喺度想試又做唔到咁樣啦。咁令到，但係你周邊嗰啲人係好想幫佢嘅，整唔同嘅凳俾佢啊，整唔同嘅儀器俾佢玩到嗰個玩具啊。明明嗰個玩具要拍嘅啫，咁一拍落去就叮咁就好玩㗎啦。咁但係又拍唔到喎。咁你唯有要整啲嘢吊起佢手就等佢。用最少嘅令佢拍到嗰樣嘢啦， 但佢拍到嗰下就應該， 佢拍到嘢就好開心嘅喎。你明唔明嗰種感覺啊？即係你會覺得你做啲，即係好辛苦做啲嘢出嚟，可能淨係佢做到少少。 佢應該都會感受到㗎嘛。 佢感受到佢知，呢個小朋友咧有一次咧，我係即係諗住佢都係可能都係即係冇辦法啦，佢真係咁低張係咪先？有一次咧喺嗰個一啲機構嗰啲書度見到個小朋友，咁啊爸爸咧就話佢可以行到喎。原來咧就係話醫學發展啊嘛，咁就係話咧，原來佢其實就發現佢少咁一啲蛋白質定唔知咩，原來揾到嗰隻蛋白質喎，又打 翻落去俾佢，打下打下咧，佢就發展翻咯喎，又慢慢甚至乎可以出企啊，可以行，可以講翻嘢，即係咁，所以就係當陣時嗰個父母，嗰啲父母其實都係抱住一個心態，我點知幾時會有咩醫學昌明嘅啫？咁啊一路幫一路幫幫到啊，有啲細路仔又依一個小朋友就比較特別啲咯，幸運啲咯，因為佢真係揾到嗰、那個嗰、那個唔見咗、那個身體裡面冇咗某隻蛋白質。咁其實原來有希望嘅咯，係咯。 OK。 不過我都覺得係嘅，因為咧，我記得我接觸一個 case， 咁我對咗佢差唔多四年。咁佢咧，佢係嚴重弱智嘅。咁佢嚟到咧，佢咧就咩都唔得噶，咩都唔得噶。咁咧就連去魚翅都唔得噶。咁咧連魚翅我哋都要去教埋佢啊咁啊。咁咧成日咧又去唔到啊，咁又發脾氣啊咁啊。咁我哋咧又要教佢，又要叫媽媽咁樣配合翻啦，咁啊俾佢食多啲高纖維嘅嘢。咁但係佢食嘢咧又係好差嘅，即係又要去磨爛去食啊。咁但係因為咁嘅情況之下，佢嗰個腸道嗰個活動能力咧又弱啊，即係呢個係循環性啦。咁我哋咧就都盡量俾嗰啲西梅俾佢食，咁連續幾年。咁我哋咧就慢慢去，佢咧淨係發脾嘅啫。咁我咧就我都嗰時都係好細個噶嘛，係咪啊？咁咧就真係同佢用一個同理心，同佢抹眼淚啊，抹下抹下咧，佢真係咧會望住我咧收聲就唔喊。 OK。 係啊，跟住嗰幾年咧就建立咗感情之後咧，就慢慢再訓練佢咧，由揸梯背椅推，跟住再揸呢、這個嗰、那個手叉。有一日，我真係咧咁啊！突然間咧，佢咧就揸住個揸住嗰個扶手啊，揸住個扶手。咁我話同事我要聽電話，我話嗰同事我話你幫我睇住先，我要聽電話咁。咁我同事咧，咁我同事行埋去嗰陣時候，佢咁我一咁看住，咁我咧就聽完電話行翻嚟。嗰同事好啦，咁我行啦，佢突然間放開手。幾年，即係我覺得我哋做嘢係唔可以放棄啦。原來呢幾年裏面咧，積埋，佢真係可以咧 free hand， 即係放低手行咗埋嚟。 哇！好電影啊呢、這個。 哇！我真係好感動啊。連我哋個中心主任出去，咦？佢行埋錫咗我一啖。 哇！ 哇！嗰時我真係咧好感動咯。 即刻全場嗰啲人都出曬 拍。係啊，咁啊。 呢個真係電影。 主任，連我哋中心主任都走埋出嚟咧，即係咧，佢話哇！呢句奇景要影相啊！要 嗰陣時最衰冇嗰啲電話咧， 冇啊！如果有咧就 影曬上曬 YouTube 嘅真係。 哇！呢、這個我諗呢個片段都好難忘啦。 咁跟住咧就係啦，咁佢係可以自己行啦，咁慢慢就先去咗其他嘅中心嗰度咧，就係發展佢咯嚇。 我諗唔好放棄， 我覺得唔好放棄。 我諗嗱，譬如你哋見即係你講啲成功案例，就可能佢個身體本身有殘障或者係唔方便咁樣，之後慢慢好啦。咁我想問智力嗰方面係咪比較難少少去見到嗰個成，即係嗰個改善咁樣嘅，其實，即係或者就我，因為我唔肯，因為先你講有幾種噶嘛，即係大腦麻痹，一種係智力，係咪比較難啲咧？ 其實都如果影響到佢個智能嘅，都比較難去，即係佢，因為佢可能本身嘅智能嘅問題咧，影響到佢嗰個認知啊，或者生活自己嘅能力咧，咁可能各方面都會比較難去改有改善， 可能我受損情況比較嚴重啲。 係啊係啊。 OK。咁都重複一次啦，即係好彩就而家案例應該越嚟越少嘅。OK。仲有補充嚇呢個 CP 方面。 我講下大眾啦。 好啊。 因為我唔知道依家嗰啲即係一般我哋，譬如假設我哋真係唔識依個即係大腦痙攣呢啲啦。 係。 咁有陣時佢哋可能真係控制唔到自己嘅眼啊，啲頸抽筋咧。 哦， 有時我見到有陣時佢哋出街咧，因為佢哋其實一般正常佢可以出街買下嘢啊咁噶啦。咁有陣時見到有啲人見到佢哋好驚佢哋。 係咯， 好似怕咗佢哋咁。 嗯，解啦。 就我就想話其實佢哋係冇嘢嘅咯，即只不過佢哋可能講嘢又咁，其實佢哋係冇嘢嘅咯，成日慢慢聽嘅可能會聽到佢哋講咩。 咪就係因為驚嘅，因為我哋唔知 道。係咧，所以我就話其實 咪但我哋驚，其實我哋驚佢唔知道做啲咩咯。即其實佢係好辛苦。 佢可能驚你唔知道做咩，多過你驚佢唔。 知佢做咩囉、啊、即係其實佢哋可以係即係頭先一路咁講就係話其實佢哋可能係好明白發生緊咩事，只不過控制唔到自己身體咋嘛。咁、所以即係如果見到呢啲 喂，但 係 使乜幫手㗎？如果勁亂緊嘅時候、 有陣時我又覺得你睇情況囉、 啊、 但係總之你唔好驚佢，即係唔好俾佢知道覺得佢好 越嚟越驚， 係囉、即係唔好投以一個好驚嘅眼光呢。 係 因為我真係試過呢，因為我住沙田嘅，其實沙田嗰度呢就有一個一路都有一個叫耀能協會嘅庇護工場。 OK， 明白。 咁佢哋有陣時會有啲活動呢，就帶佢去沙田新城市廣場啊，食下嘢啊，睇下戲會㗎嘛。咁成批咁樣，有啲就行得嘅呢，佢哋都係會歪下歪下個頭咁行嘅。 你想象到一定會引嚟啲目光。 係呢，咁就有啲婆婆就拖住嗰啲細路女就會話，哎呀佢哋有問題㗎，你行我哋行開啦，咁即係直接咁樣。咁我又覺得咁佢聽㗎嘛，咁我又覺得好唔舒服我自己。 全部下次全部戴晒耳塞行。 係呢，咁其實我 有時 真係唔 覺得係即係講少句好好講，即係有時會得開個妹妹，即係有時啲唔係正面咁鬧，可能有啲暗諷嘅，可能對於嗰啲家長或者小朋友，可能仲更加難受。 好難受喎、啊！對於嗰個人本身，如果佢唔知道就梗係冇所謂，但其實依班大腦警員依班其實係即係大致上佢哋智能都唔係話好低，係、啦，咁佢亦都明，佢都甚至乎你嘅眼光佢都會知咯。咁我覺得即係你唔好做咩好事，你唔係走埋去幫佢，你唔好走埋去幫佢，唔需要，但係你唔好。即係行開得咁明顯咯，咁、已經好舊啦。 啊，我扯開少少講，你講個麻痹痙攣或者麻痹咧，有時咪話個說話能力都會受影響嘅。跟住咪話有時咩？我睇嗰啲唔知咩 Discovery Channel 啲咧，咪話有啲科技可以令到你，即係佢講本來講唔到嘢嘅，點樣係唔知可以令到佢喺個電腦嗰度出翻嗰啲佢想講嘅字啊，即係嗰啲咁樣，我唔知係咪。會有啲新嘅科技可以幫到佢哋表達到佢自己咯，因為話本來有啲係講嘢都講唔到咁樣啊嘛，即係你見到好辛苦，但係表達唔到自己咁 啊。咁依家就進展到咧，我知道用一個好細微嘅動作已經可以 達到字啦嘛，係啦係啦， 即係你輕輕喐下少少個眉已經可以㗎啦嘛， 好似霍金係咪？ 係啊，好似霍金咁㗎嘛，係啊，不過霍金嗰啲嘢可能好貴喎，希望普及啲咯 嚇。OK 好啦，咁啊，即係今日信息就係咩？唔好放棄啊！ 唔好放棄啦 ，OK。 唔好咩戏啊！唔好咩戏啊！嗰个叫做即系 平戏 平诶， 唔好 睇得唔睇唔起嗰啲系咩戏啊？唔好放弃，都唔好嫌弃。 系 两个咧，讲嚟讲去都系唔好标签咯。 唔好标签， 唔好标签。 系唔系咁你咪或者正面咁如果佢真系要帮咁，咪即系正面啲嘅信息啦咁样。有冇补充？最后啊，意思 仲有冇咩？ 冇咁感性嚟噶。咁啊差唔多㗎喇。 好。 咁啊唔該晒阿姨啦，唔該晒姑娘啦。咁就睇下仲我哋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專題，咁我哋就可能就再去。 咁啊家長如果或者其他聽眾嚟。 係啦係啦。 有啲咩意見啊咁都可以。 有啲咩嘉賓啊，係啊，有啲乜嘢嘅題材啊。 或者係自己想上嚟分享都。 或者你係一個真係喎，其實如果你係真係個成功，即係我之前有啲咩問題嘅，咁我真係解決咗喎，咁我想啲過來，因為其實之前Dorothy 都講過，其實佢有少少 讀寫障礙， 讀寫障礙嘅嘛，係係啊，咁或者都好 OK 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我哋都歡迎啦 ，OK， 咁希望呢個節目其實都遲啲如果再有需要，咁咪再繼續同啲聽眾分享下咯， 係啦， OK， 唔該曬各位， 拜 拜，拜 拜，拜 拜。 好，大家好，我係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哎呀。我甩咗中間四字。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 多就講人多，唔講冇人，唔講冇人。總之 Bonsoir Bohemian 劇人道嘅 Jackie Fong， 呢個係一直在線或者追求在線嘅 Record.com.hk。 好長啊！我節目名，好長，可唔可以唔好講我節目名啊？